中升起的太阳最富希望，刚苏醒的花蕊也最芬芳，就捕捉想跑去的一刻，停住那未说愿望，刚捉到的眼神最觉窝心，刚找到的拥抱最有质感，并没限情再分析因果，这秒谁敢错过。So make it last, make it last, 虔诚地珍惜这一刻，愉快地保存这爱你的光华，全情投入过才是灿烂。 So make it last and make it last, 无愁无泪去爱那管落下，别理于将来这爱会否升华，来认真感觉目前这一刹那。这个城市去捆绑，斗胆终于几件痛快得多，活着求能尽兴的爱人，别要想得太远。 So make it last, make it last, 虔诚地珍惜这一刻，这爱你的光华，全情投入过才是灿烂。 So make it last and make it last, 无愁无泪去爱那管落下，别理于将来这爱会否升华，诚实去活过这刻已足够吗？只要在乎这秒钟的对白，还待光阴飞过，眼前腾空了才后悔吗？ So make it last, make it last, 停留在相拥的一刻，在最珍惜时爱到发出光环，无限下雨季何日变幻？ So make it last and make it last,来延长着最美那一刻，害怕于将来最爱变得等闲，还未想奔向未来。 Just make it last, Just let it last, Please make